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这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周瑜就听着营门外又吹又凿啊，是鼓号齐鸣，这是怎么回事啊？他吩咐中军去把老将程普给我请来。老将军程普赶快来了。都督，您的伤势好点了吗？周瑜点了点头。老将军，营门外是什么声音这么嘈杂？ 都督，这个我正在操演人马。 哼，程普心说，我准知道你得问这个事儿，我早就把词儿都想好了。都督，您就安心养伤吧，我看您的伤势是大见痊愈啊，再有些日子就好了，没什么事儿。说完了，程普要走，哎，等等，让周瑜给拦住了。老将军，我怎么听着不像是操演人马呀？是不是曹仁在营前骂战啊？ 不，没有没有，都督，那您是听错了。 自从都督您取南郡，曹仁已经吓破胆了，他怎么敢来到营前骂阵？这老头啊，撒谎也不会撒。什么都督一战吓得曹仁不敢来打了？周瑜啊，差点乐了。 老将军，不是这么回事吧？您可不能骗我呀。 周瑜把脸色往下一沉，老程普啊，不敢再往下说了。 都督，不瞒你，确实曹仁来骂过朕。不是来骂过朕，他好像天天在营前讨战。 那您怎么不跟我说呢？ 唉，都督啊，您中了箭之后，医官已经告诉我了，您的伤势很重，箭头有毒啊，怕您生气上火。医官说有什么事情不让告诉您，我呀才如此这般这么做的。 哎呀，周瑜听这还用手一拍床，腾坐起来了， 把程普吓一跳。哎，都督，您可不能撒火啊。 老将军啊，您这话说哪儿去了？我们身为武将，为国捐躯，可饮刀头血，睡卧马安心呐、大将上阵，不死带伤，马革裹尸幸也。 什么叫马革裹尸幸也？就是大将在阵前作战呢、要是死了，哪儿找棺材去？弄张马皮把尸首这么一裹，那就是很荣幸的事了。 我们中这么点伤，吓得就不敢出战了，我主霸业何日能成？来，点炮迎敌。说着，周瑜是披挂上马。哎呦，可把营中众将吓坏了，大家互相看了看，都督这是要玩命啊，那么重的伤，伤势还没痊愈呢，您看那脸色吧，面色苍白清瘦，这两天饭也不好，不是伙食不好，吃不下去，你说这能打仗吗？这个可是都督已经提枪上马了，这也得出去呀。众将校只好跟着杀出了辕门。曹仁得到禀报，说周瑜呀、终于让他给骂出来了。曹仁一听啊，乐了， 嘿，我这计策呀，不次于咱们丞相那个神算。丞相的妙计，一箭不是差点把周瑜射死吗？我呀，给他来个火上浇油，小儿周郎焉能不死？来，列队迎敌。 他带领着人马杀出来，把两阵一队员。曹仁一看，哎呦，周瑜还是蛮精神的呀，不愧是江东的虎将啊！哈哈，我还真得小心着点儿。怎么办呢？有了，我先让我那拉拉队骂你一通吧。他一点手，又把那些人叫过来了，说我跟周瑜开战之前呢，你们先骂他一通。嚯，这些军校往这一站，就骂开了。骂什么呀？不是骂大街，他们就是连冤带损带挖苦，说周瑜呀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你这人根本没本事，这次赤壁大战胜了我们曹丞相啊，那不是你的能为，那是诸葛亮的诡计，要没有诸葛亮帮着你呀，你们江东早就完了，我们丞相早已经取江东多时，你和你主孙权以及你们江东所有军校早就成了我们丞相的阶下囚了，你还咋呼什么呀？ 哎呦，您说周瑜哪听得了这个呀？ 只见周瑜在马上他的双睛一转，大叫一声，气杀我呀，噗，张嘴喷了一口血，扑通的一下由打马上就摔下去了。 哎呦，可把江东营中的众将吓坏了，哗过来几员大将， 干嘛呀？抢都督。江东众将心想，这仗咱们别打，怎么呢？咱们就光抢都督得了，在城里抢一回，这回在两军阵前又抢一回啊。曹仁一看，嘿嘿，我这招可真厉害啊，几句话把周瑜气得由打马上摔下去了啊！杀呀，他把大刀一晃，带领着人马追杀了一阵，周瑜的人马败回大营去了。嘿嘿，老程普啊，可有点发懵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快请医官给都督治伤。这些医官也埋怨老将军，您看我们是怎么跟您说的，不能让都督生气，您怎么就不听呢？这可不能开玩笑。哎呀，老程普一跺脚，列位医官，我能不知道吗？可是我劝得住吗？都督的脾气你们不是不知道，他要是发了脾气，谁能阻拦得了？哎，这事儿要说也怨我呀，我应该呀豁出老命把都督拦住就对了。好了好了，我去看望看望。说着老程普啊急急忙忙就奔周瑜的大帐来了。来到大帐这儿，叭一步闯进帐中一看，嗯，程普愣了，怎么了？看周瑜坐在那儿啊，看书呢。程普进来，周瑜一笑， 哎呀，老将军您来了。哎，都督您好了。 我没怎么样啊。 啊，没怎么样？ 嗨，在阵前让曹仁手下军校这一骂，您这一生气口吐鲜血了。 老将军，我那是一计呀，要是真正的口吐鲜血，我还能坐这儿看书？我把舌尖咬破了，我是骗哄曹仁。 哦，都督，那您的箭伤挺好的，都没事儿，您不用挂记。老将军您来得正好，现在啊您传一道令，就说我周瑜在两军阵前让曹仁军校这一骂，一气之下箭伤迸发，死于非命，是全营挂孝。 啊，老程普一听，这什么计策呀？ 嗨，都督哪能使这个计策呀？这是下策呀。怎么，这多晦气呀？什么叫晦气？也就是说别扭倒霉吧，哪能装死啊？ 哎呀，老将军，身为武将，您怎么还能信这一套？咱们是胜敌为上，只要咱们能够夺得南郡，战胜曹仁，什么计策不可以使啊？您赶快传令吧。 哦，老程普也不好违拗了， 只好依从吧。随后啊，周瑜又告诉程普，您必须这么这么办。程普点头， 功夫不大， 哎，周瑜大营里就挂起笑来了。随后又跑了这么20多个军卒，这20多军卒不是跑的，是老程普给放出去的，让他们进南郡见曹仁，要这么这么说。这20多个军卒里边啊，还有曹操那边的2个小校，他们跑进南郡去了，一见曹仁，曹仁刚听探报来说，说是江东大营啊，挂了校幡了。哦，曹仁觉得奇怪，营中挂校幡，那不用问呢，是主帅完了，难道说周瑜死了？就在这时候，被那些小校捉来了。曹仁一问，这些小校才说，说是周瑜啊，在两军阵前，让大帅您把他给骂了，他一气之下口吐鲜血，回到营中不久他就死了。现在老程普啊，执掌军权，他待我们这些士卒啊，太恶毒了，无故他就鞭打我们，我们实在受不了了，跑到您这儿来投您。 哦，来得好啊！ 曹仁重赏这些家小校，然后他密传一令，今天晚上咱们南郡城中所有军马是倾城而出啊，干嘛？到周瑜大营去，是偷营劫寨，杀周瑜个片甲难回啊，把他的营寨劫下来之后，特别重要的是劫下周瑜这具尸体干什么？别看他已经死了，那这事儿也没完，我一定得把他脑袋取下来送往许昌，让丞相看一看。嚯，当夜三更啊，曹仁领着人马就奔周瑜大营来了。来到营门前一瞧啊，静悄悄，鸦雀无声，看来主帅这一死，那军校都没有心思了，杀吧。曹仁一马当先就杀进了辕门。等他杀进了，仔细一看呢，不好，这是空营一座，要上当。他夸把马勒住，曹仁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他刚要传令撤，撤不了了。就听啊，江东大营四周一齐炮响啊，四路人马往上都杀呀，来得好凶猛啊！东边有韩当、蒋钦，西边有潘璋、周泰，南边有徐盛、丁奉，北边有陈武、吕蒙。周瑜居中是程普后应，哎呦，一下子就把曹仁的人马给困住了。曹仁拼命厮杀呀，曹洪和牛金死命保着他，三个人冲杀了大半夜，算杀出条血路来，落荒而逃了。半路上还碰上甘宁、甘兴霸了，曹仁差点让甘宁给捉住，哎呦，拼着命的跑啊，残兵败将所剩无几，回南郡回不去了，干脆咱们往老家逃吧。他们要逃回许昌，周瑜领着人马这通追杀呀，追出来足有40里，不追了。周都督传令，赶快收拾，咱们是兵进南郡呢。兵进南郡还收拾干嘛呀？哎，周瑜都督要举行个入城式，他告诉老程普，让所有众将把衣服都换了，把马皮都换了。有那么些马吗？有啊，上次到夷陵去救甘宁，不是还得了不少战马吗？把那些战马骑上，鞍鞯全都换，是旗幡、刀枪、盔甲、鞍马全换新的。这些军校们呢，要在里边好好挑挑。挑什么呀？挑那没包斩的，精神头足的。所谓包斩啊，就是轻伤的、重伤的、身体不好的，都留在大营别动。挑那些精神旺盛的主，排开队伍进南郡。嚯，随着周都督这道令啊，整折腾了2个更次， 眼看天都快亮了，程普把人马就整顿好了，一排排一列列，旌旗招展，袖带飘扬。最前面的一匹马，那就是周瑜周公瑾，老程普陪着。最前边啊，是200名军乐队。汉朝那时候有军乐队吗？老军乐队啊，全都那大牛角号，前边一人扛着，后边一人吹。这后边的嘣嘣嘣嘣，这大鼓这么一敲啊，一通一通的敲啊，多少线为一通啊？128线为一通啊，吹三通打三通，跟着是号炮齐鸣，这队伍刷刷刷，那马都摔着正步走，咵咵咵，呵，周瑜在安桥上是趾高气扬啊，来的南郡。这时候已经是旭日东升了，天光大亮了。到城前一看呢，军校有点纳闷儿，怎么了？只见南郡城前是吊桥高悬，怪呀，曹仁已经让咱们都督给打跑了，这吊桥怎么悬起来了呢？城上有人呢，有人就告诉他一声吧。他们主帅都跑了，他这城还想守住啊？哎，把吊桥放下来！随着这声喊呢，只听城头倒一声炮响，唰，一片旌旗啊！哎呦，我是怎么这么齐整啊？看看这谁的旗号？刘备的旗号？什么？周瑜刚这么一愣。只见城楼正当中站立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这员将冲着周瑜喊了一声：“周都督，我赵云赵子龙奉我家军师诸葛亮之令，已经取南郡多时。”啊！周瑜有点傻了，什么？诸葛亮派赵云把南郡取过去了？就在这功夫，飞来两个探报，报报报上来，启禀都督，诸葛亮派关羽关云长取了襄阳。启禀都督，诸葛亮派张飞张翼德取了荆州。哎呀，周瑜是大叫一声，这真是几郡城池无我份，一场辛苦为谁忙，诸葛村夫，你气杀我呀。随着这一声喊，周瑜是剑山迸发，摔下安桥。众将下马，把周都的腿给盘上，抹死前胸，捶后背，是连呼带唤：“都督醒来，都督醒来！”哎呦，诸葛村夫啊，我周瑜和你是势不两立。这也难怪，您说这哥谁不生气啊？你诸葛亮办的这叫什么事啊？周瑜自从在游江口和刘备打赌击掌之后，他为取南郡花费了多少心血，是损兵折将，耗费钱粮，连周都督自己都差点把命搭上。周瑜把牙关一咬，站起来了，他大瞪双睛，哎呦，大伙儿看得清楚，周瑜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了。他把手这么一挥，给我攻城，打！打呀，打吧！人家赵云早就准备好了。你往上一攻，这儿就开弓放箭。你要到了城前，我就拿滚木打你。这滚木可厉害，什么玩意儿？就那老高老高的，两个人搂不过来的那大树，我摘了帽去了根，横着由打城头上往下推，好家伙，这下子砸下来，那一倒就一排一排的，怎么能攻得上去？老程普赶快劝都督别攻了，心说您都病成这样，伤势这么重，这可不能再打了。想到这儿，老程普凑过来小声解劝：都督， 咱们暂且回宾吧，我自有破南郡之计。 这是安慰周瑜，其实这老将军哪有什么良计。周瑜这时候 哎呦，那箭伤钻心疼啊。周都督就觉得自己心里一个劲儿的发烫，嗓子眼直发咸，他真怕自己一张口扑一口鲜血喷出来，只好听从程普之计，暂且退兵。临走的时候，周瑜是跺脚愤恨，他真想一把就把诸葛亮抓住，我把你这村夫当时就扯碎。 哪儿抓去啊？不说周瑜怎么回大营去治伤，那么这赵云赵子龙什么时候来的？早就来了。诸葛亮啊，不是早已做好安排了吗？他和刘备送走了周瑜之后回来，诸葛亮告诉刘备说，您别着急，先让周瑜去打，打得差不多了，我请您到南郡城中高坐。这话还真应验了。诸葛亮传了三道令，第一道令交给赵云，第二支令给了关羽了，三支令交给了张飞。诸葛亮嘱咐赵云，你把人马悄悄地带到南郡城附近埋伏起来，不要动，你就在那儿看热闹，等到什么时候周瑜把曹仁杀败了，他一定去追赶，最少说他也得追出个二三十里路去。在他追曹仁这功夫，你把南郡取过来，一进南郡城就多多的准备弓弩手啊，把弓弩滚木雷石全准备好。那么周瑜要是攻城的时候，你就狠狠地打，他要不攻就作为罢论。等你把南郡取过来，立刻拿着曹仁的兵符，把兵符令箭交给张飞和关羽，让他们分头到襄阳和荆州去调夏侯惇，就说南郡城曹仁伪急，让夏侯惇前去解救。夏侯惇不敢不救，那曹仁是曹丞相的兄弟，他哪敢看着困在那儿不管呢？只要夏侯惇一出动人马，关羽张飞就把两个城池万国一取，就万无一失了。赵云呢，领令把人马就带到南郡来。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关云长知是恶，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赵云呢、领令把人马就带到南郡来，埋伏好了之后啊，赵云心里头还犯合计，我们军事这番安排可是真不错呀，但是能有这么俏的俏事吗？什么时候这周瑜才能把曹仁打败呀？我们真的能够就这么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南郡拿过来？赵云一边想着一边看着热闹，果然周瑜把曹仁给杀败了，领人马追下去了，这一追追出三四十里地去，可把赵云给乐坏了。 我说咱们军师真是个活神仙呐、曹仁和周瑜下的这盘棋呀、等于呢是咱们军师在调动这些棋子呢， 想往哪儿摆往哪儿摆，是想往哪儿进往哪儿进呢、啊、太妙了，眼前这事情就像咱们军师看见了一样。众军校一听，那不假，有个棋牌官一听，哎，我说四将军啊，咱们进城吧，别净在这儿乐了，咱们城里边乐去吧。 对，高兴的我呀差点把曲南郡忘了，快快快，就这么着赵云就进了南郡了。 那么曹仁去劫周瑜的大寨，难道说他没留下看家的人吗？留下点也不多呀，别说不多，就是多也隔不住赵云这通杀呀。到了这帅府，就把曹仁那兵符令箭呢给拿过来了。哦，曹仁出去打仗没带着这个，他出去偷营劫寨带兵符令箭干嘛呀？而且还有看家的人，曹仁挺放心，谁也没成想有这么一招啊。赵云把曹仁的兵符令箭拿在手里，立刻交与关张二位，这二位是飞军前往。上哪儿了？取荆襄去了，就这么快啊。所以赵云呢什么事儿没费就把南郡拿过来了。这周瑜纳了闷了，说这诸葛村夫取南郡可以，他怎么能把荆襄拿过来呢？夏侯惇在那儿镇守着呢，那不是一个简单的将军呢、啊、那人物挺厉害，就说打也得打一阵子。哎呀，这事儿不是怪了吗？周瑜啊连急带气，伤势是越加沉重，他告诉程普，你必须帮着我把南郡得过来，然后咱们立刻兴兵去取荆襄。我呀要和诸葛村夫大耳贼刘备一死相拼。老程普说什么呀，只好满口答应。他现在唯一的办法呀，就想能让都督消消气儿，吃点药养养伤。老程普还有个想法没敢往外露，他有什么想法？看来咱打不了了，咱赶快回兵江东吧。现在你看咱江东都没人了，怎么了？感情周瑜程普在这儿打南郡呢？吴主孙权呢率领着人马去取合肥去了，两边打的都很紧张，所以老程普是无心恋战了。但是这话不敢说，他知道他要一说出来，周瑜啊非气死不可。好啊，我现在正在用人之际，我这还带着伤，让人把我给欺辱的这个样，你还想撤兵？那周瑜不得急了啊。正在老程普进退两难的时候，有人来禀报说鲁肃先生来了。哎呦，快请来快请来。程普亲自接出辕门，把鲁肃给请进来。鲁肃干嘛去了？上合肥了。他是赞军校尉，整个江东的一位总参谋长。鲁肃最近可够忙的，他得两头跑着呀，不光是跑啊，什么催押粮草啊，运送刀枪啊，这么说吧，一切军需都得由鲁肃过手。他听说了都督在南郡这儿打得很不利，所以他抽空来看看。程普一见鲁肃啊，嚯、哦、就像见了亲人一样啊。子敬啊，你来的可太好了，老将军，打南郡的事怎么样了？哎呀，是有这么回事。程普就把这所有的经过跟鲁肃都说了。现在都督啊火气特别大，药他也不吃，饭也吃不下去，整天就想打南郡，和诸葛亮要拼命。哎，子敬轻轻叹口气，老将军，恭谨的心情啊咱们应该理解，这诸葛亮这事做的呀也太有点不怎么样了。您别着急，我去看看都督。哎，先生，您见着都督可要婉言相劝呢、啊、最好啊劝都督回江东吧，别在这儿打了。老将军，我自有道理。鲁肃说着来到周瑜的大帐。周瑜一看鲁肃来了，哎呀，子敬啊，你来的可太是时候了，来来来，快来请坐。子敬，你要助我一臂之力，我誓取南郡得荆襄， 杀死村夫孔明和大耳贼刘备，我要和他们势不两立。都督，您先别着急，您坐着，您坐着，咱们想想办法。 哎呀，子敬，用不着想什么办法了，咱们只有攻城啊。 都督，攻城也不能贸然行事啊。您让我好好想一想，现在咱们立刻兴兵去屠刘备，这好吗？啊？周瑜一愣， 子敬，你这是怎么讲话？ 刘备和孔明如此欺负我们江东，他这不是欺负人吗？你从头到尾想一想，自从赤壁大战败曹操以来，这刘备孔明， 哎，都督，您跟我说过几次，我都知道了，这刘备孔明啊是挺气人，不过可有一样，都督，咱们现在就和他闹翻喽，可不太好啊。您想想，孙刘两家联合破曹，这是世人皆知啊。咱们刚把曹操打败，立刻咱们就去打刘备去了，这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 啊？周瑜一听又有点着急了。哦，天下耻笑谁呀？应该耻笑他刘备，他是个忘恩负义之人，是我们江东出力破了曹操，救了刘备，他翻脸不认人，取我们的荆襄和南郡，反倒我们的不是吗？ 都督，您别着急，听我慢慢跟您说。我想请都督您呢，仔细琢磨琢磨，这里有没有别的东西？ 别的？子敬，你把话说清楚，别的是什么呀？ 我是说，咱们要把刘备给逼急喽。那刘备过去跟曹操可不错呀。您可应该知道，他们青梅煮酒论过英雄。曹操啊，您别看他兴兵发刘备，当时那刘备是把曹操给气了，可如今呢，咱们要把刘备逼得实在走投无路了，他一转脸要把荆襄双手奉献给曹操，刘备和曹操要是联合起来，加上曹操赤壁一败，心头恨怨未消，都督，这与咱江东可大为不利呀。 哎， 鲁肃这番话呀，说的周瑜半晌无言。 鲁肃心说有门， 子敬，你说的有理呀。周瑜呀，心里暗暗点头钦佩。鲁肃所见高我周瑜一筹啊， 就这一点事情，哎，鲁肃就比周瑜高，合着鲁肃也是忠心耿耿，为了他主公孙权的霸业，为了江东的安全，那当然了，鲁肃忠厚是忠厚啊，他是为主无二心呐。周瑜想了想，子敬， 那么以你之说，咱们就这么作为罢论不成吗？ 周瑜心中，我这口气我怎么才能出来？子敬看出来，都督太难过了。 都督，您先在这儿静养几天伤势， 我去找刘备去。 嗯？ 周瑜一愣，子敬，你找刘备啊？你找他干什么呀？ 我找他理论， 他太不像话了。你在游江口和我们都督打赌怎么说的？我们取不了南郡，你再取，我们已经把南郡拿过来了，你这是干什么呀？啊，捡二乌的下手，把南郡就给抄过去了。哼，甭问呢，这准是得过南郡之后，用曹仁的兵符令箭框出来夏侯惇，你们才取得荆州和襄阳。我呀，找刘备和诸葛亮把这些地方要回来，他不给我，不给我行吗？都督您讲话，咱不是在理上站着呢吗？走遍天下你也越不过个理字去，咱们不用一兵一卒，用不着抡刀耍枪，我就凭三寸不乱之舌，我就要把这些地方要过来。 哎呀，子敬，要是那样可太好了，如果要不回来呢， 哎，都督，要不回来咱们再打，这叫先礼而后兵。您再起兵伐刘备啊，我不阻拦您了。 好，子敬，你可小心呐、啊！大耳贼刘备势之枭雄，诸葛村夫诡计多端，你跟他们说话可要注意。都督，您只管放心吧，我和诸葛没少打交道。说完了，鲁肃收拾收拾，带十几个随从乘马就奔南郡来了。来到南郡城门口这儿，去，谁在里面守城，让他出来见我。 有认识鲁肃的，嚯，这不东吴鲁大夫吗？怎么这么大火气呀、啊？赶快给禀报吧。 赵云打里边出来了，哎呦，原来是鲁大夫。赵子龙，这厢有礼。 啊， 子龙将军。 鲁肃不管多大火，那是跟刘备和诸葛亮，跟人家赵云呢发不着火。 我来问你，你家主公刘豫州和你们军师孔明何在啊？ 哼，赵云差点笑了，心说，嚯，这鲁大夫怎么这么大的气儿啊。 啊，鲁肃先生，我家主公和我们军师不在这里。 在什么地方？ 现在荆州。 哼， 鲁肃一想，真快啊，前两天还在游江呢，现在跑荆州去了。有你的，好，我到荆州去见他们。 啊，鲁大夫，您不到城中歇息片刻？ 不歇了。鲁肃心说，我哪有功夫歇着我呀，打马扬鞭就奔荆州来了。 来到荆州，鲁肃在马上这么一看呢、啊、哎呦，荆州城军容整肃，这才几天啊，人家诸葛亮把荆州给治理的是长者先幼者后，公买公卖，有条不紊哦。哈哈，鲁肃点了点头啊，诸葛亮真乃是世之奇才呀、啊，不可多得的人物。 来到荆州城门口这儿，鲁肃下了马了，告诉门军到里面去通禀，告诉你家军师诸葛亮和你们主公刘备，就说城外有江东鲁肃求见。火还那么大没消呢，门军赶快到里边去通禀去了。 等了老半天， 鲁肃心说，怎么着，诸葛亮不敢见我，有愧啊，啊，怎么一点动静没有啊？ 不是没动静，感情里边啊在调动人马呢，干什么呢？以示隆重。 嚯，从打这个荆州帅府一直到城门口这儿，人马裂开呀，鼓炮齐鸣，诸葛亮和刘备亲自接出来，一见鲁肃啊，甭提多亲热了。刘备拉着鲁肃的左手，诸葛亮拉着他的右手，左右相陪，问长问短呐、啊，问寒问暖哦，一步鼓一步号，把这位鲁肃先生给接进了帅府，帅堂中是高摆酒宴呐、啊。鲁肃心说，干什么？干嘛跟我这么亲热？少来这套！ 哼，心说你们少气我们都督两回都有了，跟我这么亲热，这事儿就算完了， 没那事儿。你们之所以这么热情，甭问，准有亏心事。 哼，嗯，你当我鲁肃看不出来呢？他那样子，诸葛亮啊，总想着要笑，但是没敢笑啊。看今天鲁肃啊，这张脸儿有点太严肃了。坐下之后，刘备满酒，诸葛亮给布菜，鲁肃勉勉强强喝了两杯，把酒杯这么一推。 哎呀，皇叔， 诸葛先生， 啊，鲁大夫， 你们这个事情办的可不怎么样啊。 哎呦， 诸葛亮更想着乐了，怎么回事？自从打认识鲁肃那天呢，还没见他这样过呢。今儿个开门见山，汤的一下把话拽出来了。 刘备啊，更会装傻充愣 啊。哎呀，鲁大夫，备有何不周之处，使得先生气恼？ 我做了什么事儿了， 让您生这么大的气。不这么问还好点，这么一问呢，鲁肃这气儿更大了。鲁肃心想，就连我这不爱生气的人我都生气了，何况我们都督啊，你们这蔫巴劲儿太气人了，简直的，明明把这事情都办完了还在这装糊涂。 皇叔和先生可知道我鲁肃的来意？ 尚且不知。我是来向皇叔你讨还荆襄来了，因为荆襄乃是我江东的门户，我们赶走了曹操，荆襄理当归东吴。此次曹操兵发百万来取江东，赤壁一战，我们江东花费钱粮，耗尽心血，所有文武协力同心，一番苦战算把曹操打败了。不但败了曹操，也搭救了皇叔你。现在曹操已经败北回了许昌了，那么这个荆襄呢，应该属我们江东。皇叔你们为何一声不响的巧取了荆襄九郡，是何理也？ 鲁肃越说呀，这气儿越壮，他觉得他越有理。 哦，等鲁肃把话说完了，刘备还不那么慌着忙着问了呢，稳稳当当坐在那会儿，把酒杯端起来滋溜喝了一口，也不看鲁肃了。哎，鲁肃一看，这什么意思啊？我的话皇叔你听明白了没有啊，先生？说着鲁肃看了看诸葛亮，诸葛亮是满面含笑，哈哈，子敬，原来你是为要荆襄来的啊，刚才你说什么来着？荆襄九郡应属东吴，正是啊。呵呵，鲁肃，要是别人这么说还可以啊，这话从你嘴里往外说，我听着怎么这么刺耳呢？哎，诸葛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这话不该这么讲。荆襄九郡乃是刘表刘景升的地方，怎么会应该归属江东呢？啊啊，是啊，刘表刘景升，可刘表现在已经死了呀。死了，刘表虽死其子尚在，说刘表没了，人家儿子还在着呢，谁呀？就是那公子刘琦呀。再者说，子敬，你知道不知道我家主公刘豫州和刘表是什么关系？人家是兄弟，同是汉室宗亲，现在刘表死了，其子年幼，应该由我家主公刘豫州扶持，以叔辅侄，何理而不顺呢？你们凭什么来讨还荆襄呢？哎，几句话说的鲁肃没词儿了，他听诸葛亮这话说的在理呀。哎，诸葛先生，可刘琦为荆州主，那无可非议，但是刘琦公子他不在荆州这儿啊，你说这事儿可怎么说呢？诸葛亮一听，你怎么知道不在荆州呢？这么说，子敬，你想要见一见公子刘琦啊？来人呐，伺候先生，去把公子扶来。扶来，工分不大，就听这围屏后头有人说话：“搀扶了。”哎呦，打这围屏后边搀出一人来，正是公子刘琦。哎呦，把鲁肃吓一跳，这才几天没见呢，刘琦公子怎么病成这样了？哎呦，走道都打晃了，病得那脸上瘦的呀，见棱见角的，太阳穴都塌进去了，那俩眼睛都没神了。两个侍从把刘琦公子搀到酒席前，刘琦冲着鲁肃打个招呼：“子敬先生，恕刘琦病躯不能全礼。” 哎呀，鲁肃赶忙站起来还礼呀：“公子啊，您怎么病得这么厉害呀？快快扶公子后面休息吧，望公子好好静养，多加保重。”

官民，知信物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诸葛亮致辞鲁肃，几句话呀，把这位鲁子敬给打发回来了。鲁肃回来跟周瑜把这经过这么一学说，周瑜又生气了。哎呀，子敬啊，临走的时候我是怎么嘱咐你来着，让你跟诸葛亮打交道得格外小心，你看现在你又上了人家的当了。鲁肃一听，我怎么上当了？诸葛亮这是用话来搪塞你呀、啊、那刘琦年轻轻的怎么能说死就死呢？这不是骗我们吗？不行，不能跟诸葛村夫讲文的，必须动武力，咱们马上起兵，兵困荆州，与诸葛村夫是决一胜负，我非把荆襄夺过来不可。哎呀，不行不行，鲁肃又给拦住了。都督，您不能发兵啊，我上次跟您说的话您不能忘了啊。现在咱把刘备逼得太急了，他很可能就去投曹操，这事儿您可不能不想。再说都督，我当时啊，我也琢磨了，诸葛亮是不是在哄骗我，可是我一看刘琦公子那个病啊，是十分沉重，这人呐、啊、活不了多久了。您放心，刘琦要是一死，我立刻就到荆州跟刘备诸葛亮要这地方，我看他还有什么话语答对我，你跟我说的。另外啊，我发现刘备和诸葛亮这人呢、啊、是很讲信用的。哎呀，周瑜摇了摇头啊，他讲什么信用啊？你呀、啊、你呀、啊、子敬，你这个人太诚实，太过于相信人了。可是周瑜这时候也为难呢、啊、他想进兵吧，一个是自己这身体不佳，箭伤很重，再一个就是鲁肃提醒他的话呀。周瑜反复想过了，这要是真把刘备逼急了，他要是投许昌，这可对我江东非常不利呀、啊。但是要不进兵，这口气出不来呀、啊。就在这时候啊，吴主孙权来了一封书信。程普和鲁肃这么一听啊，啊，把信拿来快快，两个人都惦记着孙权的事儿呢。不单这两个呀，可以说是全营的将校，因为都知道啊，孙权将军率兵在攻打合肥，不知道这仗打得怎么样了。程普和鲁肃把来使接进来之后，把信打开了这么一看，两个人都吃了一惊啊，怎么回事？孙权呐、啊、打合肥打不下来，因为是曹操手下的大将张辽据守合肥，张辽威震逍遥津呢。孙权呢是伤兵损将，他来信干嘛呀？让周瑜分出一批人马去增援他。哎呀，程普一看，我说先生，这事儿怎么办呢？鲁肃想了想，这可倒是个机会呀、啊。老将军，咱们就借着主公这封书信如此这般，您看好不好？哎，啊，就一先生，走，他们两个人来见周瑜都督，把书信给周瑜一看，然后他们请周瑜是搬兵回江东。周瑜一听，我哪能回去啊？哦，合着荆州、襄阳、南郡撂下我就不管了，我就这么回去了，岂有此理啊。分兵说分兵的，取荆州还得取荆州，要不然呢得把我憋屈死。鲁肃一听，哎，都督， 我看这么办吧，咱们先暂且回江东，您呢把伤稍养一养，我们呀到合肥去增援主公，等打败张辽取过合肥之后，咱们再回兵经销，您看怎么样？ 不行，子敬你别说了，荆州要不来呀，我是誓死不回江东。 哎呀都督，您放心好不好，您就把荆州包在我子敬身上，我早晚得把荆州给您要回来，要不然您就拿我试问，我什么时候跟您说过戏言呢？说着鲁肃都急了。 哦， 周瑜一看鲁肃既然有这么大的把握，那么说这将来荆襄九郡我可就朝你要了。哎，您就朝我要吧，您看我已经说了，这地方我包了。 那好， 周瑜想了想点点头，如今呢只得是忍气吞声斩回江东，以后再和村夫诸葛算账。说完了，周瑜把人马带回了江东，他在柴桑养伤，立刻派老将程普率水旱两路人马精兵15000之众到合肥去增援孙权。那么这时候的荆州刘备干什么呢？刘备和诸葛亮自从把鲁肃打发走了之后，刘备可有点犯合计啊。哎，我说先生，咱们这么让鲁肃一走，这事儿能算完了吗？诸葛亮微微一笑，主公，鲁肃已经走了，你说不完该怎么着呢？我觉得怎么咱们拿过这荆襄这些地方嘞，我这心里倒不踏实了呢。诸葛亮乐了，难怪主公您不踏实啊，现在咱们是四面受敌呀，前边有曹操，后边有周瑜和孙权，另外啊这九郡各地还有好多曹操的人、刘表的人，咱们在这会儿您想能踏实吗？啊，就说是啊。那先生，依您看该怎么办呢？我看主公您呐，先呢深表朝廷，干嘛呀，让公子刘琦领这个荆州牧，是以安民心。现在您身边还有智囊，您还没把高人请出来呢，让他给您出谋划策。先生，我这身边还有谁呀？嘿嘿，您怎么把一基先生忘了？他呀称得起是荆襄一带的地理仙呐，不但地理熟悉，人情世俗他全明白，您让他给您出出主意呀。啊，对对对，先生您提醒得好。刘备立刻把一基先生请来了。刘备对一基特别尊重，怎么回事呢？因为一基先生对刘备有好处，曾经给他指出过的路马，也给他通过几次风，是报过几次信的。要没有人家，刘备啊恐怕早就让蔡瑁张允给害了。今儿个诸葛亮一提起此人，呵，刘备是喜出望外，把一基先生请来，这一问计，一基也笑了。使君呐，您要不找我，我还惦记找您呢。我正想提醒您，别看呐荆襄南郡您都取过来了，这是多成诸葛先生的妙计呀，但是有一样，这地方并不踏实。那么您要想牢扎荆襄九郡不动，得怎么办呢？我给您推荐两个高人，马氏兄弟，一个叫马谡马幼长，一个叫马良马继长，此昆仲文武双全呢。他们最有本事的那就得数马继长了，因为在这一带有这么一句谚语呀，马氏兄弟继长最良，就是说这个人最聪明，您何不把他们请来呢？ 哎呀呀，多成先生提醒啊。 刘备立刻派人把马良请来了。这位马良啊性格非常开朗，一见刘备十分亲切，他是直言不讳呀。第一，他告诉刘备，您必须 给公子刘琦领个荆州牧师以安民心，然后您让他离开荆州到襄阳去，在那儿连镇守再养病，把您镇守襄阳的大将关羽调来荆州镇守。第二，您这周围还有几个郡都没取过来呢，所以您心里不踏实。都是哪儿啊？就是那贵阳、零陵、武陵、长沙。您应该立刻取四郡，广积钱粮，招兵买马，从此您的荆襄九郡是固若金汤，使君无忧矣呀。 哎呦， 几句话说的刘备立刻是离席一移呀，躲开那桌子，给这位马良施了个礼，然后他让马良做他身边的从事。从此刘备待马良如上宾呐、啊。刘备此时是特别感谢一击先生给他推荐的这个能人。马良呢又提醒诸葛军师说，您要是动手取四郡的话呀，最好您先取零陵。为什么呢？因为零陵在湘江以西，离着荆州很近。您把这儿拿过来之后，再取武陵、贵阳、长沙。贵阳在湘江以东啊，您要按照这个次序打呢，是四郡唾手可得呀。诸葛亮点点头啊，就依计长。说着诸葛军师传令，一方面深表朝廷给这个刘琦领这荆州牧，让刘琦到襄阳把二将军关羽换回荆州，在这镇守，让糜竺、刘封守住江陵。随后诸葛亮跟刘备一起是兵发零陵啊，派张飞为先锋，赵子龙为后应，浩浩荡荡直取零陵啊。零陵太守叫刘度啊，可把刘度吓坏了。怎么着？刘备和诸葛亮带着张飞、赵云打我的零陵来了，那我怎么抵挡得了哦？脸都白了。他儿子刘贤一看呢、啊、哎，父亲你这又何必呢？说刘备和诸葛亮虽然有赵云、张飞之勇，可是我也不惧。为什么？因为我们零陵这儿有一员上将叫邢道荣啊，此人是力敌万将，手中一把开山钺，力大无穷，赵云、张飞不见得是其对手。话又说回来了，别看诸葛亮在赤壁借东风火烧战船大败了曹操，他大江大浪走了可不少了，说不定今日他在咱零陵城前这小小的河沟就许翻了船呢、啊。刘度一听他儿子说的有理，那么就以你之见，他让他儿子刘贤为主将，邢道荣为先锋，领兵一万，离零陵城30里路，倚山靠水，安营扎寨。刘贤带着邢道荣刚把营寨扎住，探上马来报诸葛亮讨战来了，出去吧。邢道荣啊，这人才狂傲的，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多大能耐，披挂上马，有人把他那开山钺给抬过来了。这开山钺什么样？大斧子上面有个尖儿，就叫钺。两阵一对圆，刘贤往前一催马，让诸葛亮阵前搭话。他这气派还真不小的。他这话刚说完，就见对面门旗摆动，梁山门旗往左右这么一分，由里边推出一辆四轮车来，车上坐着一个人，羽扇纶巾，身穿鹤氅。刘贤都看傻了，这位怎么这打扮还坐着小车来的？刘贤不由得自己啊，在马上嘚嘚嘚嘚嘚嘚嘚，那腿直哆嗦，感觉他腿肚子有点转筋了。旁边这邢道荣一看，哎，心说少帅你这怎么了？这是啊，在城里时候我看你挺精神，现在怎么就一见这诸葛亮你就有点发抖了？这哪能行啊，您在这儿给我压住阵，我去生擒孔明。说着邢道荣 要举着开山月过去。哎，等等，刘贤把他拦住了。邢将军，你看没看？看什么呀？诸葛亮镇上的旗子颜色不一呀，分红黄白黑，旗分四色。这是个阵势吧？啊？邢道荣抻着脖子瞪着眼睛看了半天，他也没看明白，什么阵不阵的？那坐小车的不就是诸葛亮吗？我就把他给您捉过来不就完了吗？说了他一催马过来了，直奔诸葛军师。诸葛亮微微一笑，把手中鹅毛大扇子一摆，唰，四轮车一掉头回去了。嘿，邢道荣一看，可以呀、啊，我刚一出阵就把诸葛亮吓跑了，想不到我有这么大的本事啊。嘿，他有点忘乎所以了。等他催马追上来的时候，一眨眼的功夫，四轮车不见了。邢道荣哪知道，这是人家诸葛军师啊，给他们摆了一个小小的四门兜底阵。他刚这么一愣神，只见啪，杏黄旗这么一摆，由其后杀出一员大将，正是赵云赵子龙，举枪就刺啊。邢道荣在赵云的马前连六个回合都没走上来，他就有点汗流浃背了，心说这员将是谁呀？你可敢在我的马前通说通说你的名姓？我乃常山赵子龙。哎呦，邢道荣一听，脑袋嗡的一下，头一沉，眼一黑，差点肩膀上掉下来。我的个天哪，这就是长坂坡在曹兵百万之中杀了个七进七出的赵子龙啊，我哪打得过他呀？我呀，邢道荣啊一拨马扛着他那开山月就败，赵云从后边就杀上来了。当时刘贤这个阵脚就乱了，人马就散了，邢道荣让赵云给追的狼狈不堪。只听前面一声炮响，从打鞋子里杀出一哨人马来，一员大将挡住邢道荣的去路，大吼一声：“张飞在此！”我的天哪！邢道荣一听，咣啷的下子把开山月扔了，我怎么竟碰这主了？就在他稍一愣神那功夫，砰！赵云的马从后边就上来了。他右手提枪，左手抓住邢道荣的叛甲刀，由马上把邢道荣给提了下来，啪往地上这么一摔，捆绑手过来就把邢道荣给捆上了。刘贤是败回了零陵城。这儿把邢道荣押到诸葛军师的面前，邢道荣跪倒请降啊，只要军师能饶我一命，我愿献城，您要把我放了，我就把这零陵献给您。诸葛亮一听，吩咐一声给他松绑，把邢道荣的绑绳给松了。孔明问他，你怎么个献城之法呀？军师啊，我请您今晚三更时分到我零陵来劫城，我做内应，把他们刘家父子绳捆锁绑交与军师，是此城可取呀。诸葛亮一听，那好啊，立刻吩咐把邢道荣放出辕门。哎，刘备在旁边一看，军师，这个人我看跟您说话的时候两个眼睛滴溜溜的乱转悠啊，毛子毛烟呐、啊，那个眼神定睛则有，转睛则无，他紧着这么转悠，说不定他有什么诡计。诸葛亮微笑着冲刘备摆了摆手，就是那意思，请主公你不要说了。哦，刘备就明白了，诸葛军师啊比我看得透彻，我就别出主意了。这邢道荣回到了城中，一见刘太守，太守我回来了。啊，你不是让人给捉了去了吗？太守，我当时啊骗哄了诸葛亮，我是这么跟他说的。刘度一听，哎呀，那诸葛亮今儿晚上劫城，咱们怎么办呢？哎，太守您不必着急，咱们必须如此这般，我看诸葛亮和刘备是插翅难逃啊。啊、哦、就一行将军晚上全准备好了，邢道荣还挺美呢，他觉得他这计挺高，他这叫什么计、啊、 诸葛亮在放他的时候就已经看出了他的心思。这邢道荣一脑袋酱子，他觉着他还挺聪明的。谁知道他这计策呀，让人家诸葛亮给利用了，人家才叫真正的将计就计呢。约定好的时间，诸葛亮把人马就派来了，一声炮响杀进城池，张飞张翼德一枪挑邢道荣于马下，诸葛亮是活捉了刘氏父子啊。刘氏父子当即请降，是真心实意的投降。刘备安抚了他几句，让刘度继续在零陵这儿当太守，你还在这儿镇守着，让刘贤随军听用好吗？把人质给带走了，不这样不行啊，万一那刘度要是反复了呢？刘备只好如此。随后就是张榜安民了，然后犒赏三军。诸葛亮军事是声仗义势啊，说现在是零陵已定，还有贵阳未取，不知哪位将军敢领令去取贵阳。军师这话刚说完，赵云赵子龙是抢步出班，拱手请令，我愿讨一支令箭去取贵阳。子龙这话音还没落呢，从他身后边过来一位，某愿往去取贵阳，一声大叫声似霹雷，震得这大帐里头嗡嗡的。大家甭看人，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三将军张飞。这时候军士已经把令箭举起来了，子龙刚把令箭接到手，啪，张飞一把就把令箭给抓住了。赵子龙一看，你这是何意三将军？两个人抓着令箭谁也不撒手，再待一会儿这令箭就快成麻花了，什么令箭能禁得住这二位这么一拧啊？在中军打仗，这种行动好像是不太礼貌，特别是刘备诸葛亮都这儿坐着，其实也不然，应该看到他积极的一面啊。这抢令行动可以看出将士的士气，诸葛亮心里倒很高兴，但是不能总让这么抢啊。动手。二将只好把这令箭又放到帅案上了。赵子龙啊看了看张飞，张飞看了看子龙，心说你看这怎么办这个。三将军，诸葛亮啊跟张飞商量，是子龙先请的令，我看取贵阳啊还是让子龙去吧。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诸葛亮啊跟张飞商量，是子龙先请的令，我看取贵阳啊还是让子龙去吧。哎，张飞一听岂有此理啊，军师我也在请令啊，你请令不得有个先后吗？我用不了多少人马，您只要给我几百军兵，我便可将贵阳唾手而得。赵子龙这么一听，你要几百军兵，我也要几百军兵，我也不动用成千上万的人马。两个人呢是争执不下，

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鲜花的香味，酒香的陶醉，用拼搏的汗水点缀，快乐的掌声，成功的笑容，用顽强的努力作伴。11年，向着新的梦想起航，向着辉煌挺进。愿我们用爱心去迎接美好的未来。 恭祝北京祥康， 北京祥康， 恭祝北京祥康11周年， 恭祝 北京祥康11周年，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以上是广告时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讲的三不屈五不操啊，不管是对于时病时机，就流行季节性疾病，同时呢对一些救急速疾啊，这个作用也是相当好。有人把这个形容叫滴水穿石啊，坚持到底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说到肝梳头，通过啊促进了我们血液循环，促进了头部的新陈代谢。很多人不仅仅啊什么头疼啊头蒙好了，而且呢记忆力啊也增强了，还发现一个可喜的效果是什么，70多的老先生头发掉没了，又长出头发来了啊。有许多朋友啊上了年纪白头发，哎慢慢变成黑头发了，为什么啊？这就是从根上经络上从气血上法是血之余啊，它为什么掉痉挛了。当然了，痉挛跟我们精神紧张啊工作紧张啊有关系，也根据啊这个风寒呢，寒则收引呢，热胀冷缩嘛，这样呢都造成痉挛。痉挛以后我们的血管就是营养的通道气血通道变窄了，就像这个啊我们种花，哎呦叶子怎么掉了，营养上不去啊，脱落了，为什么现在又长出来了呢？所以说你认真去做它的好处啊慢慢取物啊。我们为什么用十指干梳头，一个是指头尖跟我们这头皮接触，一个呢指甲十指连心呢，所以说呢我们强调了头是人的司令部，心脏人是发动机，就是一个血泵嘛。通过干梳头啊，一个是刺激大脑皮层，另外用我们这手指实宣呢，手指脚趾是最敏感的，它是血液的循环的末梢，同时呢也是神经的末梢。我们出现昏迷了，发烧了，烧不退，抽搐了，我马上把这个石宣一放血，哟人就清醒了啊。因为它最为敏感的，所以我们用食指梳头，你这一举多少得呀。我们一行先把这个气血营养供应给人体最重要的器官组织大脑心脏。干梳头按揉呢迎香穴睛明穴，这都是躺着做的，特别上年纪有动脉硬化的，有高血压的啊，心脏不好的，行动我们要给一个过渡，平稳的过渡，切记啊不要个猛急重。很多人就因为这个发生了不幸，太猛了太急了，这个都危险非常大啊。有人说干点活这算什么，我年轻时候不在乎，突然一搬东西眼前模糊了，眼底出血了，他老是比着心气儿不老，但是人的组织器官老了。在临床上我们就这种现象很多见，突然一搬东西，他没有提前做一些运动，突发的猛力，最后呢你血管啊，人老血管也老了，老了以后就脆了就硬了，它的承载能力承受能力弹性失去了，柔韧性降低了，这样很危险。所以我们要求的这个做这个提前运动准备工作，就避免了很多不幸的事情。 所以把这些东西要纳入你的生活当中，必备的，不要嫌麻烦。哎，有人说，哎呀，我没有时间，这需要你时间吗？是吧？你醒了能够马上起吗？你用不了多长时间呢。把这个头啊梳了，把迎香精明也做了，然后坐起来，坐起来干什么？搓脖子。这搓脖子还有一个要求，这个搓必须得搓热了。现在啊，我们对这些方法不仅要求大家怎么去做，而且呢一定要达到一种标准，达到它的目的和作用。哎，你怎么叫搓热了呢？那你得快搓呀，是吧？快搓。有些人就因为啊晚上睡觉，睡觉的姿势啊，枕头啊，哎，起来脖子发皱，哎，你及时的去搓一搓它，那就不一样了。说你没有搓啊，就发皱，然后你再出去一受风寒，好了，你这病不就来了吗？这病怎么来的？我们一步一步的啊，结合某一种病，然后我们给大家说细致一点，是吧？如果你把这些工作做了，就是你既然是吧，晚上枕头啊枕的高和低啊，是怎么回事？那么我们早晨起来以后，我们做一个弥补，做一个修复，这样把脖子一搓热了，脖子很重要啊。我们说呢，你大脑是司令部，它这脖子呢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的颈椎呗，重要的通道，一个是供应我们大脑气血的通道，一个是大脑的指令啊，要通过这个啊颈椎，通过这脖子神经嘛啊，传递给啊我们的肢体啊，所以说呢它是重要的通道啊，是不是应该把这个通道让它畅通无阻，把它搓热啊。我们还讲到了这个脖子着风啊受寒呢，最容易从脖子后边哎呦发凉了，那你把它搓热了呢，就调动了啊这个积极性，把气血调活了，调活了以后呢，人体的抗病能力就增强了啊。这是坐着要求做的。我们做完这步呢，我们下了地扩胸。扩胸这一点呢，我强调一个，有人扩胸啊，这个两臂啊不能啊持平，跟什么持平？跟我们的肩部持平，总是要比肩要低，就做的不标准不规范。我们要做要规范，做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关键我们要解决什么呢？解决一个心和胸。你看我们是不是有些老年朋友到了老年以后又弯腰又驼背，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啊，什么原因。那要按中医来说叫胸阳不振啊。如果我们经常去做这个扩胸运动挺胸，它就避免了到老又弯腰又驼背，而且通过你去扩胸激发了胸部的阳气，对心肺预防啊心肺病这也有好处。而且通过扩胸啊，我们两个乳房中间有一个什么，有个膻中穴，不管是从是吧现代医学也好啊，从传统医学也好，这个位置都非常重要啊。这有个胸腺呢，胸腺是什么？免疫，是吧？免疫系统的，是吧？我们不断去呵护它，维护它，通过外动调动它积极性啊。所以说我们这些方法啊简单，但是呢它的作用啊，你一天看不出来，两天看不出来，时间长了啊，功到自然成，你就会体会到这个地方叫膻中穴，气会膻中，你通过扩胸扩展它，你这不是畅通气血吗？气血一足，对我们胸啊心啊肺啊啊非常有好处啊。啊，我们再说说呢最后一步，就轮打肩和腰，肩和背。我们一般的这两臂啊很少高抬啊，你平常的生活也好，在干活也好，这个两臂啊高抬的机会不太多，都是两臂下垂平行这个动作比较多，上抬的少。我们这胳膊呢应该上下左右都应该灵活，但是呢它不老上举，这上举的这个功能就没有得到充分的来去锻炼，那是吧？为什么要干梳头啊？必须的手啊 啊，得上头啊。为什么要轮打这个肩呢？轮打肩的什么部位啊？有个肩颈穴啊，所以说呢啊，他打的这些位置，坐的这些位置，又有他的经络是吧，循行，又有他的穴位啊。我们通过这简单的方法想往深学，很多朋友就慢慢学的，学了呢180个穴位，说你这样呢不用刻意的去背这个经络，背这个穴位，你把这些穴位往深处来理解一点，你就能掌握很多人体重要的穴位。这是上达呢我们这个肩啊，肩呢有个肩颈穴。那么翻过来之后，我们这手背呢交叉的轮打，要打在我们的腰。腰打在什么位置啊？打在肾腧穴。肾腧穴是什么呀？肾腧穴是肾经啊，啊，你不抓关键吗？抓根本吗？肾是先天之本呐，我们去打一打它，把这个腰部的气血活起来，啊，能打的，打完了腰，逐渐的去打这个背，什么意思呢？就是能够往后啊，往上，把背部，背部呢，星俞呢，很多的啊，有很多的穴位，膀胱经嘛，它有什么五脏六腑，啊，在后背呢都有呢腧穴，五脏六腑啊。啊，肺腧啊，心腧啊，肝腧啊，胆腧啊，脾腧啊，什么三焦腧啊，膀胱腧啊，肾腧啊，很多，我们都打一打。哎呦，教着呢，什么打完以后经络通了，促使了经络通，气血循行了，哎，腰灵活了，不发死。你看很多人起来以后就搬车子搬东西，没小心怎么了，岔气儿了，有没有这现象？有啊。为什么呢？他没有活动开啊，他就用力啊。很多人岔了一回气儿，回回岔气儿，你要这样经常呢，要这样做，啊，把气血活动起来，你再干，它就不容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大大减少和避免了，啊，这些啊，你说毛病大吗？不算大，岔气儿算什么毛病？好，岔气儿有时候不能动了，连喘气儿都难受，啊，如果我们把这些动作都做了，你看避免了，大家数一数。啊，今天我们说的还是比较粗，是吧？又细说，就三部曲里边的内涵很多，很多病，是吧？都可以预防，不仅仅它通过疏通经络，促进人的气血循行，促进人的新陈代谢，解痉挛，啊，它避免了临床很多很多的疾病，是吧？你把这个时间要花在什么？要花在提前啊预防上，这就是治胃病吗？这个治字儿，大家呀、啊、不要用现代这个语言理解啊来解释古人这个治字儿啊，在这个以古文当中，这个治字儿这个内容特别丰富啊，特别丰富，不是现代人理解的，就是治疗，不是这样的，没那么简单。它其中有一个是治理，治理不就是调理吗？哦，我们知道它的作用是这样的。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地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的，咱们继续。所以这治胃病这个病字儿，它也不是像我们现代人理解这个病字儿啊，里边内涵也很深，将来有机会吧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我如何理解古人说的治胃病啊，你怎么样去弘扬祖国传统医学，博大精深，我们要挖掘它内涵的，真正把本质的关键的我们理解透了它，我说这是最好的宣传继承，目的还是在于运用。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该做的我们去做，在做中去悟，来去悟，再来去了解，逐步的由浅入深，如表即里，这样我们的理解就能够把它呢，它的重要意义，它的重要作用，我们理解的越深越透，那你做的就更主动更积极，那坚持的就更好。这些都是什么呢？用一句我们就把这个三步曲也五步操，实际上我们已经经常讲又一次讲特别是在这关键时刻，是吧？实际上呢，我们谈到刚才的治胃病，我的理解是什么？就跟疾病做斗争这个战场应该呢摆在哪儿，摆在什么位置上，其中啊治胃病其中的一个我理解的含义，就是要把和疾病做斗争，战场千万不要设在我们体内摆战场，而是在呢体外摆战场，这就是非常关键了。你战场摆在哪儿很重要，你要摆在我们体内，那就是肯定对你的脏腑对你的气血，对你的阴阳方方面面不知道会影响哪儿。如果我们把这个战场摆在我们身体外部，你看看，那你就是主动了，那你就积极了，是吧？你在没有病的时候或者病很轻的时候你看看，不要把问题成了堆我们再去解决那是非常可怕，那是非常痛苦的，就像着火一样。你看有一个小火苗出来了，是吧？实际上呢，一块湿展布我们就解决了，或者一碗水一盆水就解决了，是吧？有的人一见这就慌了，哎呀就喊，你敢有人行啊？没有人呢，他躲开了，他喊，是不是？为什么他喊？他没有这方面处理的这个经验和这个意识。为什么我们要讲什么？要讲预防要做一些演习教给大家怎么处理紧急情况这是非常有必要的。煤气跑火了，赶紧我们把节门关上。如果电我们把闸门拉上。你多简单。有人在浴室就慌了。为什么慌了？心里没有根。就像有人说，哎呀，我现在学习了很多的这些方法。我再有什么症状有什么不好我就知道。我知道什么呀？知道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能够最起码我能定性定位他就心里不慌了，而且我知道应该是怎么去处理，应该是怎么解决，这不是真正的掌握了我们的健康的主动性吗？所以要求大家什么呢？实际上就让我们超前一点，有那么三点我们总结：第一是要超前一点，第二点要自觉一点，是吧？第三点要主动一点就那么三点，说得很轻巧，就那么三点，真正要在我们思想上意识上安家落户，知道我们的行动那不是那么简单的事那就很难，一般人很难做到超前一点，自觉一点，是吧？主动一点，把战场摆在体外说的几句话，但是真正登上这个台阶那不是一般人就像我们以前说的那些有些人有了病以后，首先第一顶一顶，扛一扛，拖一拖是不是？这是非常普遍的，顶一顶，扛一扛，拖一拖，扛也扛不住了，顶也顶不住了，拖也拖不起了，怎么样又变成了三个字靠什么？靠医院靠医生吧，把你的权利上交了，那你就听大夫的。还靠什么？靠输液，靠吃药，三靠。这就我们很多人，我们把的这种现象、这种规律，都给大家摆的非常的清楚明晰。大家好，对号入座，说你的对生命的关注度，对你的健康重视的程度，我们呢分得很清楚。你是三个点呢？你还是顶靠拖这就非常清楚了。就我们通过讲这个分析形式，把这个现象给大家说清楚。我想呢虽着我们物质 啊，生活条件提高，应该我们的生命的质量在提高，我们的幸福度、幸福指数在提高，啊，这就能一个和谐一个统一了。但是呢，好的环境、好的条件，我们能不能科学的、很好的去运用到我们自身的这方面，结合的有点不好。那有些人怎么样，早早就发病了，啊，你就说遗传吧，这个病，啊，遗传的病有的为什么呢？过去都是40岁，遗传病才发，你看现在发了，是吧？30岁，啊，一说家族史，我就听了啊，这怎么办呢？这是父母给的，说的很俏皮，很轻松，没办法，什么事情都要认真去分析，是吧？为什么有的人是有家族史，有人40那才发，有的人30才发，现在有的20、十几岁就发呀，什么问题呀？把这个责任都推给啊父母，都推给遗传，我是觉得这个是有点不大公平，这完全放弃了我们自身的一个主观能动性，可怕，好像完了，我没办法啊，这父母给的，这是啊，我们在认识这方面是极大的误区，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揭示一些误区，要把这些不正确的认识，我们首先这是我们一个一大障碍。说我们也有很多的啊遗传的，最后人家就没遗传到他身上，为什么？就是因为人知道，哎呦，我们这家族有高血压，我们这家族是吧有糖尿病，那我们就得注意了。你看，这同样一个问题，但是你去理解不一样，是吧？对待采取的态度和方法，你要认为啊父母给的我没办法，那你就放弃了，你放弃你还做工作，你不做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有些啊这个观念意识，我们多次不断的啊在强调这个。我们在和有些朋友在交流，他们家人就说了，我们家呀一般都很年轻就没了。啊，就是我父亲岁数最大，多大岁数？哎，过了50了。可是人家呢，人现在活70岁。所以这些事情啊，事在人为，啊，事在人为。啊，我们通过这个用事实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所以有的人高血压，啊，也是给我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对比。啊，也是他们家的他妻子的老伴的弟弟，高血压比他本人，他本人也有高血压，那他70多岁了，但是人活得挺好。他这个弟弟呢，他老伴的弟弟才六十来岁，他就不在乎，嗨，啊，这个人呢，这个命啊是天注定啊，啊是不是？啊，你想活呀，哎，你活不了；你想死也死不了，是吧？你到时候啊，你不死也得死。是这种宿命感，最后怎么样？这没多长时间，高血压出血了，啊，出血以后就昏迷了，就死掉了。所以我们不怕有病，如何正确对待病？我们今天又涉及到这问题。我想呢，这个我们不往下讲了，这个留给大家啊去思考。我们怎么去啊对疾病是抱一个什么态度？是不是？刚才我们都分析了，你是靠啊，你是拖呀，是吧？你还是等问题发生大了，你还是把战场摆在啊我们身体外面，这就是啊说白了，就是考验我们对生命、对健康一个认知度，好不好？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好，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 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